这学期过得很快啊，转眼间12月初了，然后这学期要结束了。我们的课已经完成了，等我把作业做完，大概12月中旬吧，我就可以欢迎假期。虽然我也不知道假期要做什么，这期播客呢，做一个总结吧。其实我小小的列了一下大纲，但是没有仔细去想分享什么，就脑海中有很多东西想要说。想到哪说到哪吧，大概会讲4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为什么当初选择教育心理学，第二个是申请的过程，然后第三个是第一学期的总结，然后第四个是下面对未来的一些打算，然后整个播客呢也不构成对留学的一些建议吧，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可能不太具有generalization，就是推广泛化的可能，所以就是如果有人听到的话，那你就全当听听就好。好，就先从第一点说起，为什么选择教育与心理学？我本人的背景是在国内，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原因，本科读了一个自己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专业，是 T Science，茶学下面的一个茶艺啊，反正很坑就是了。当时在一个农业大学读的，然后是因为是很厚很厚的几个志愿，所以就选了服从调剂，就也没有选专业，而且。这说来就是一个很 long story，就是一两句话都说不完。反正 anyway，就大学的时候选了这么一个专业，在后来考研，在国内一个师范大学考到一个国内师范大学去读了教育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然后我们导师的那个方向是在教育心理学的。然后毕业之后，在一家教育公司，先是在一个培训机构待了1年，后来在一个互联网教育公司待了6年，所以整个的就是基本上。在22岁之后啊，大学毕业是21岁之后到留学之前，都在可以说都在围绕着教育转。那所以当时申请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两个，我是很纠结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自我认知的过程特别的漫长，就一直也很纠结，说我最爱的是什么？就我很怕别人问我，你最爱的食物是什么？你最爱的音乐是什么？你最爱的工作是什么？你最爱的什么什么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多东西我都觉得这个也有趣，那个也有趣。但是当你问我最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包括最爱的人是谁，我觉得就很难回答。当时会把留学当成是一个改变生活轨道的契机，所以呢，就也想了很多，说哎呀。包括有些不能说是泼冷水吧，有些同学、有些朋友会建议说，你要出国，你应该要去读一个很好就业的，什么 chef 之类的，就是这些，很接地气，然后国外很需要的一些工作，包括也有一些，我也看到一些就是很万金油的，比如说有些同学去读，这个跟我当时在那家教育公司的经历会有一点点匹配吧，因为当时后面的2年左右，我在做一些运营相关的工作，所以每天会关注啊拉新啊留存啊这些数据。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因为我上家公司是做语言培训的，也不是语言培训吧，语言学习就是提高大家背单词啊，整个的阅读啊、听力啊，整体的一个英语水平，所以我对语言学习也，尤其是二外嘛，二外那个就是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不叫二外，叫。外语学习的，也是有个兴趣的，然后再加上我就是老本行教育心理学，其实这些教育心理学跟语言学习可能都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语言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时但是上课因为太贵了嘛，所以我就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存款，看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想说算了，上课太贵了，而且现在上课我觉得可能有水分的项目也会比较多吧，所以可能这个性价比不是最高的。然后我又觉得我不是很想做那些纯粹为了就业的一些工作，就是至少目前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就也没有考虑。而且我觉得你去倒读一个 college，就是所谓的倒读是指你在国内有更高的学位，但是你去国外读了一个更低的一些学位，比如说你从硕士到国外读本科，或者说读那个大专， 或甚至读一些 certificate，这些都叫倒读。就是你要特别的慎重考虑，就是你的移民倾向太严重了，到时候你做办签证什么的都不好。所以，我当时就把方向框定在了两个，一个是教育心理学，一个是那个英语作为外语学习，ESL 还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去年考托福，报托福的时候是9月份，然后考位是11月份，等到考完试出成绩就11月底了，所以时间还是挺仓促的，因为毕竟好多年都没有考过试了，特别的紧张。然后我当时为什么考托福？因为我之前考过，也对托福考试比较了解，但是后来我发现加拿大其实应该考雅思啊，真的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没有做功课，没有做太多功课，就是直接让被我的那个什么偏见还是什么，蒙蔽了双眼，就觉得啊，他在北美那个托福差不多嘛，对不对？然后其实我有一点幸运的是，因为疫情，很多学校的 GRE 都取消了，不然我还要考 GRE，我真的非常崩溃，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考试，然后对考试对我就特别紧张。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今年先试一下，如果可以就可以就走，咱就走；如果不行，那再来1年，反正对吧？然后我当时因为要等语言成绩出来才能具体的去申请，对吧？就要不然的话，你如果语言成绩考太差，你再考也来不及了。然后基本上很多项目12月就截止，然后有些比较晚的2月份截止。所以等到我拿到成绩的时候，其实去看能申请的学校真的很不多了。我当时反正把它框定在了4个学校，我也没有特别去管说这个学校在国内的排名一定要，或者说在国内的认可度一定要多么高，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奔着回国去了，所以看这些有的没的真的很虚，也没有必要，所以我就看哪个学校的截止日期还行，然后以及我对这个学校之前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听说，其实加拿大的学校也不是特别多。哦，对，还得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加拿大，对吧？而不是其他一些国家，因为想说，还是想要说毕业之后能够留下来。所以在网上看了一些帖子，发现加拿大，新西兰相对会比较容易一点。然后欧洲有些学校学费是免的，但是留下来可能要学个小语种。我就觉得啊，自己这些能力，就呵呵，就不给自己那么添堵了吧。然后加上加拿大华人也比较多嘛，然后又是个移民国家，就比较diverse，所以我就觉得然后啊，对，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大人少哦，我特别不喜欢人口密度很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农村听上去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多伦多学，好像是在多伦多吧，所以在那边也待了很多年。然后不过最近回国，最近在考，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在考虑回国，然后最后确实回国了。好像还有一个硕士同学，对，当时不是特别熟，他也在加拿大，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不是一个人，所以就把国家定在这里，然后我也没有申请别的学校，别的国家的学校，我就觉得把申请费要省着点用，就是花在刀刃上，然后我就看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教育心理学，一个是语言学习，就是英语这一块儿，然后教育心理学呢，其实一般心理学院跟教育学院都有开。我当时是想说，如果申心理学院，他们要求会很高，他们会要求你本科一定要是，心理专业的，要有修过这个课那个课。然后因为我本科不是嘛，所以就觉得啊，我没有这个机会，我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唯一能读教育心理学的，可能就是去看一下教育学院。所以当时就会看一下这个。然后我申了4个学校，一个是我现在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一个是艾伯塔大学，在那个艾伯塔省，非常冷的一个地方，但是可以看到极光。一个是 West Ontario，在大城市，然后还有一个是麦吉尔大学，是 top 3的学校，所以。anyway，我当时就想说麦吉尔试一试，试试不行就不行。然后我选了然后这4个学校除了艾伯塔，其他3个学校都要提前联系导师，导师同意说，他今年收新学生，你可以申他， 你才能去申请，所以我联系老师也花了一些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其次每个老师的方向也不一样，再次就是你要写一些自我介绍，对不对？cover letter 之类的东西，你不能用一个模板就给四个学校都四个老师都发过去的。以及你联系的导师可能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今年不收，或者说不好意思，我今年收满了，或者说啊，你给我的方向不太匹配之类的，所以。三个学校要导师嘛，你最后可能联系的数量，不止三个的，可能是5个或者说6个，然后艾布他不要提前联系，我当时就想说，而且艾布他那个我申的那个部门，它既有一些心理教训相关的，又有一些语言相关的，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想说，哇，太好了吧，艾布他简直就是我的梦中院校，艾布他肯定会中，其他学校都不会收我，艾布他都会收我，所以我当时就赌在了艾布他上，我就想说，如果艾布他不收我，那我这次申请就玩完了。就这样的。然后麦吉尔那个学校那个老师，他以为我要升博士还是怎么样，他还让我写了一个 proposal。我当时真的花了1个月的时间写 proposal，虽然那个 proposal 写的不好，但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读那个相关的论文。其实每个导师的论文我都在读。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前同事他，他做了一个新软件是文献阅读的，我真的是用他的那个软件的 demo 版读了很多论文，吭哧吭哧的，就每天下班之后就在那里读论文。课间就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别人在休息，我在那里卷，在那里跟别人卷，然后在那里要么就准备托福，要么就读论文，反正就这样的。每个申请费大概是100多刀，700-800块钱左右，然后托福考试2000多，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花的所有的钱，然后没有找中介，我找中介问了一下，但是我后来发现太贵了，我就没有钱。他们基本上也都推荐啊，你去读教育学什么，我都去教育学，我就觉得，他们的意见可以听一听，但是，具体还是要看自己吧。对，忘了说一点，我申的四个项目全都是学术型的，就叫 Master of Arts Thesis Based，就不是 Course Based。但是我这里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铁定了心要读 MA，但是MA 是一般很有挑战的，就相对来说会有点难。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吃了好多闭门羹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要看你在本科期间有没有一些。定的学术能力的，如果你没有，然后你又硬着头皮来上去申 MA 的话，被拒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然后这里我觉得，以我的认识，我没有做过就是特别详尽的调查，很多学校都是可以转的。就比如说，首先很多学校之间可以互相转，其次，项目之间也可以转。比如说，你可以从 course based 转到 thesis based，然后 the other way around 也可以。就比如说从 MA 转到MED 就是 course based，所以都可以的。然后这里，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胜算的话，你不妨先申请，course based，然后等到学校之后，你再等跟老师都认识了之后再来转，就容易很多。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呀，真的是不知道呀，要是知道了多好。不过还是，还是很开心，就是现在能在维多利亚读书，哦，我在维多利亚，我来维多利亚是因为我三个学校都被拒了，特别惨。就是我记不得，他们拒信的先后顺序，但是，我知道麦吉尔给我发拒信的时候，我真的就心很凉，但是很凉，虽然很凉，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那个项目的录取率特别的低。然后西耶纳略也把我给拒了，我也很难过，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好像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把我给拒了？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 English，什么这方面的 language development 这块的那个学习不够多，就是他可能更倾向于有一些语言学习，或者是你甚至是之前学了 TESOL、TESOL 之类的，你再转就会容易一点。因为我当时在网络上有加了一个女孩，她就是也申了那个学校的这同一个项目，然后她被录了，然后包括麦吉尔也被录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些学校会特别看重你之前的经验，这个其实我就觉得给人生的设限就会特别大，对不对？但是也能理解，因为谁不想要一个可以直接上手的同学？谁不想说， 招一个人，他可以很快的就适应，很快的就学习，或者说招一个人来干活，他很快就能上手，对不对？所以我是能特别理解，嗯，你没有相关的经验，你去升这个项目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所以，嗯，我这边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经验，你是不是甚至可以先从低一点的，项目申请起，比如说那些 certificate， 或者是说你先在国内积攒一定的经验，然后再来申。总之就是有经验肯定是没有比没有经验要有优势很多的。然后，艾伯塔大学的巨星来了，哇，那一刻我简直就是心如死灰，就觉得我今天没戏了。OK， 我要好好的工作。不是我要好的工作，是我要比之前更努力的工作，或者是说我在想我的工作还有什么能突破的可能，如果我还要，对不对？嗯，差不多就特别的难过，当时真的想哭。嗯，然后对申请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圣母多利亚的时候有一个文件我传错了，我当时真的是想扇自己一几巴掌。然后他们的那个秘书就给我发邮件说，哈，有个文件你没有传。然后我就战战兢兢的想说，我靠，你怎么能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后来把那个文件提交了，我就当我已经收拾好心情准备我明年再来一次的时候，某一天我收到了我现在的导师给我发的邮件，说，嗨，我的名字，说，那个 committee 刚通知我，你被录取了，然后说我现在要报我的那个 RA， 的基金，然后说你有没有意向做 RA 呀？如果有，这一年大概多少钱？如果有意向的话，那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我当时真的就觉得我的生活的希望又重燃起来了。然后那个老师，就我现在导师，他手上的项目很多，然后他人也非常好，当然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在这之前我没有选他，你知道吗？我先选了一个更年轻的一些导师，因为我感觉从以前的过往经验中，我会担心，年纪大的一些导师会不太有项目，或者说他们不太有意愿，会觉得哎呀，就是我的晚年的教育生涯、教学生涯，或者说我已经拿到 tenure 了，我就不想太努力的去做科研了，所以我就偏向于说我要找年轻的导师。他们当时找了一个韩国的导师，然后他跟我说他今年不收学生，不收博士生，我说我升硕士生，然后后来他没回，然后后来就拉倒了，没回就没回，然后我就就找了我现在导师。所以你就无法想象，但试图想象一下当时我收到我导师这封邮件的心情。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一个早上，因为我当时因为这个学校的通知还是没有下来嘛，所以我还是会养成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邮件的习惯。那个早上我就立马通知了微信发了好几个消息给不同的朋友，告诉他我被录了。然后那天中午我就找我的当时的supervisor， 我当时 leader， 跟他聊说我拿到这个项目的录取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还聊了一下说，你的钱够不够，如果说钱不够的话，奖学金没有的话，你那个还要不要去读。我当时心里会去盘算一下说，大概需要多少钱，然后因为奖学金还没有确定，我当时也很焦虑说我能不能得到奖学金。但后面我没有得到，因为我的绩点没有那么高，他们要大概要 A 加才能拿到绩点，我大概是 A minus 到 A 的水平吧，所以没拿到。我导师的 RA 我大概是十月份收到工资的，有1000多一点到，就还很不错，其实可以 cover 我的吃饭是肯定是可以 cover 的，但是住宿什么的吃饭加住宿加起是不太够。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好消息，就是因为我这个学校是在 BC 嘛， BC 是全加拿大气候最温和的城市，然后维多利亚是在一个岛上，秋天真的是非常的美，就是很惊人，很像是天堂。然后老年人这边会多一点，然后城市也比较安静。哦，最最关键的是我的学费远远没有我申请另外三所贵，就我学费一年好像是$8000左右，你想一下，$8000国际生其实是相比其他学校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我感觉我一下子把为什么选择教育心理学跟申请过程给讲完了。对，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就觉得 当然我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是你那个水平在那了。然后，但是我内心真的是觉得我很 lucky，或者说可能维多利亚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吧。就是相比一些很 top 的学校，他们可能会倾向于要国内很 top 的学生，比如说清北啊，或至少是985比较好的985学校。那我们学校呢，就相对来说可能会佛一些，我会这样来归因，就是哎呀，这点也不好，就是老师会觉得如果是好，如果自己做得好，那只是pure luck，就是向外归因。那如果做得不好，我就喜欢内归因，觉得是自己的能力不行或者怎么样。我在现在克服这一点，然后告诉自己说不要天天在批判自己了。这个就是来到就是大概的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以及一个大概的申请过程。整个申请过程就我刚刚讲过嘛，就没有用中介，只是找他们去商量一下。但是因为，比较贵，所以就想说还是省笔钱吧。当然有我室友，像他们都是全程找中介的，因为第一经济对他来说不是个问题，第二就是可以省去他们很多时间。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可能第一是我不单单是因为省钱嘛，第二是我觉得他们做的不见得会比我做的好，所以我就没有找中介。当然我也参考了一些朋友的申请信，会找借鉴一下他们的模板，会看一下，然后自己写，然后找我们同事帮我改一下。所以在此也特别的感谢这些帮我改过文书、看过文书，以及看过申请信的朋友们。我申请信是因为我远离学校太久了嘛，所以我找了我当年的导师，然后另外两个都是我的同事，然后一个是前同事，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吧，就是你在什么环境就找什么环境的人帮你写，大概申请过程就是这样的。加拿大大家都说加拿大申请无保底，就是所以我觉得，所以还是可能会有很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如果大家申的话，如果这一年，比如说你非这一年出来不可，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并没有非什么什么不可的，但是你一定要真心，然后要找到你的 PS，你的人生的经历跟你现在申请项目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当时的目标就是，第一我要出去，第一就是我不想再过现在的生活了。第二就是我要申请 MA，我不要再去读一个 course-based project 来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后面我刚刚讲过，你可以先申 course-based，然后再转到 thesis-based，这是一个多花点时间，但是胜算可能会更大的一个。offer 来了之后，后面其实就是准备钱，然后签证真的是特别的大头，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属于是，其实超过24岁都算大龄了，所以我算是大龄。但是好在一点是我没有倒读，我是读国内读的 thesis，然后国外又读了一个 thesis based，然后因为之间有多少年很多年的间隔嘛，所以如果我想在 academia 发展的话，我再去读一个 thesis based project 是非常的情理之中的。但是呢，大家都在说，加拿大签证非常难，所以我还是很提心吊胆。而且当时我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的资金，我的现金流，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让我来申请那个，签证。因为申请签证，它会需要你有一些财产证明嘛。我的流水看着还行，那我当时就是找朋友中转了一下现金，反正中间也，哎，特别麻烦。然后我的那个申请，因为好，线上好一点，就是你。就疫情好一点，就是你所有的材料都是线上交，你不用面对面的去面试，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的。你说想说面对面的面试，可能会紧张啊，或怎么样，可能会更容易出问题。然后所以当时，然后找我哥要了他的一些流水，他流水看起来特别的好看，然后以及他的财产证明，我自己这边是有一些房产证明，然后找朋友周转了一些现金。Anyway，当时的申请信写的特别的真诚，我很多朋友看了都说，我想要原地给你那个签证。不过后来事实 证明我那个签证下的也比较快，就大概不到2周的时间嘛，就下来了。然后准备的材料非常多，基本上能够支持我的 financial 的文件，然后以及能够证明我在国内有那个有 bondings 这些约束，就是我以后还是会回来的。就是啊，很烦，你知道吗？就是加拿大他很欢迎移民，但是负责签证的这些人呢，他又不希望你有移民倾向，反正你就要论证你要回来的，然后怎么样？啊，这个过程，如果有申请过的同学可能会有体会。然后我当时有咨询了一个那个做签证的中介，在知乎上他是收费咨询200块我记得，但是他没有收我的钱，他说你这个 case 太复杂了，姐姐我办不了，我不能承诺你一定会过，但是他给了我一些建议，说怎么样。他好像是叫耿直 boy，所以如果有听到这个播客的同学朋友，有申请加拿大签证的需要、学签的需要，可以去找他去咨询一下，或者是看一下他之前的帖子。反正整个过程我都是从申请学校到申请签证到后面一系列都是 DIY，在这过程中也学了很多东西。但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必要的，如果你有钱，当然也可以。但是，但是你一定要有能力啊，甄别哪些中介是真的真才实学，有能力帮你做成这件事的，他是会比你自己做更好的。但也更多的可能有一些不良中介是可能还不如你自己做好，所以不是说花钱就可以买去一切的烦恼和复杂，就是你还是自己要多留个心的，毕竟是事关自己的将来的一些发展，所以就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嘛，对不对？就签证也是一次都过了，然后别人可能都第一次都要被拒签啊，都要再来一次啊，我是第一次就过了。基本上过了签证之后，我后面的一个大的麻烦，我自己的烦恼就是我当时的现金流不够，所以我是有房贷的。如果我不工作的时候，我这有一个月几千、大几千的房贷，我要怎么去还？所以当时是要把房子卖掉。后面我这个过程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就说自己非常的幸运嘛。然后房子也在，我出国之前顺利的卖掉，然后我也很顺利的拿到了现金，就算没有很多，基本上都是过几年自己的强制储蓄，然后这几年还的房贷基本上都在还利息，就房子没有赚钱，但是我没有细算，因为我很怕算到了这个是就是没有赚钱，而且要赔钱的，因为利息实在太高了，所以没有细算，只是在算手上的手上能拿到的钱的总额，以及我自己本身过去几年也有小小的一些存款，说到这，可能就要再额外的多多分享，不能说分享吧，就是多唠叨一句，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内的生活真的是很质朴，包括好朋友都说，哎呀，怎么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不如学生的消费水平？我是觉得，很多东西，首先，买东西这个事儿吧，然后偶尔我以此为之，就可能可以给你带来幸福水平。就是给你带来幸福感，但是如果你经常买买买，好像那个幸福就很难了。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控制，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太多的消费的欲望。我的衣橱基本上是那种胶囊衣橱，然后常逛的两个品牌就是优衣库和无印良品，因为他们非常好搭配，就很简单，你不需要花精力去想。然后鞋子也都是基础款，然后护肤品更是基础款了，就不用说了，水啊、乳啊、霜啊这些，以及防晒，就基本的。该有的都有，但是太多就没有。像我的侄女在大学读，在南艺读大学的侄女，她的护肤品可能都是我的好多倍。旅行的话，一年可能也就只去个一次吧。然后出去社交，也就是跟一些很亲密的朋友，去个咖啡店，然后吃点东西什么的。所以就花费也会比较节约吧，相对很多人来讲是比较节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多委屈自己什么样，所以就还好。然后这个习惯呢，也帮我省了一些钱，但本身我挣钱也没有挣很多，所以肯定是不如那些本身工资就很高的人，攒钱能力比较强的。但是 anyway，我就觉得，你的消费能力要根据你的，我就觉得你的消费。能力或者说你的消费水平要跟着你的收入来，然后还是要保证自己有一些， 每个月有一些积蓄的吧，大概就这样。然后我妈在这过程中也帮了我很多忙，经常就是，会帮我周转一下呀，过渡一下呀，所以也非常感谢伟大的妈妈，真的非常的伟大。今天晚上我要记得给她视频电话，因为经常她接不到我视频电话，然后她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我这边应该是深夜，我正在睡觉呢，她会经常忘记我这边跟她是有时差的，申请过程就大概说到这些吧。下面想要总结一下我这个第一学期，就我这个学期总共有3门课，每门课呢一周是1节课，然后一次大概3个小时左右。其中有一门课是线上的，学习时间就自己来控制。先说第一门吧，是 Advanced Concepts in Human Development，就是人类发展中的高级概念。我本来以为这门课会跟我以前读的发展心理学比较类似，就是会从胚胎到老年，逐个的介绍我们的心理和身体的发展，然后以及其中的一些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但是呢，上下来这门课是比发展心理学要更加的宏观的，因为它聚焦的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不单单是只是心理上这一点点，它会牵扯很多别的一些元素。第一章就把我给难倒了。我记得第一章当时老师是先介绍了两种嘛，认识世界的观点是比较偏哲学的，然后笛卡尔的二分法，以及我们应该采用的叫 process relational paradigm，哎，这个单词怎么发？perspective 吧，就是用一种发展的相对的观点来看世界。然后有了这种方法论之后呢，后面的章节就是，从文化、神经、生物、认知、语言、性格等等方面，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学校、家庭、老师、peer，同伴关系对个人发展的影响，然后整个的来介绍人类的这一生的发展过程。然后就是你能看到说，确实是 advanced concepts。然后有些章节，比如说神经生物那几章，生词特别多，读起来非常的吃力，而且每章都有大几十页。看完一遍就基本上这边写了啥不记得了。我们这个课的老师呢，也哎挺有意思的吧，我就这么说。他课堂没有什么组织，我记得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几个 YouTube 视频，然后一看1个小时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呢，他就照着课本从上往下聊，然后聊着聊着，可能是我们会问一些问题啊，然后大家聊着聊着就逐渐偏离主题了。就因为这些原因嘛，我就觉得我以后再也不要选他的课，然后但是我下学期我必修课还是他的，所以我当时就很丧气，而且他每次都迟到，基本上每次都迟到吧，90% 都迟到。但是我们上次课应该是最后一次课，他破天荒的没有迟到，我基本就看到他了，然后就下意识跟他，我就下意识的跟他说了句 "You are early"，但是我说完就后悔了，后来想，这个老太太还是很幽默的。比如说那一次，她就给我们带了一盒巧克力吧。然后班上有个同学来的是比她晚，然后就问她说："哎，巧克力是给我们准备的吗？"她就说："不是的，你要通过考试才能吃。"大家就在那笑。然后她每次聊到那个男同学，她就会说："哦，from your male perspective，来讨论一下。"然后他自己的用的电子课本，就是他会写很多他个人的一些标注，然后我们就觉得挺有帮助的，就找他要 PDF，他就发之前再三跟我们确认说，你们都买了电子版或者是纸质版吧？我这发给你们，我不违法，我要确保你们都买了这个电子版，然后你们一定要不能传播。然后当时，但他每次发的时候都很晚，基本上上课前几个小时再发，然后他的标题是不A colorful PDF。然后就觉得很幽默的一个老太太，但是我想说啊，你上课前几个小时才发，我怎么哪里有时间来把它看完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同学就可能也就看了一个开头和结尾，中间并没有时间看。上周一是我们最后一节课，也是11月的末尾，然后他给我们带巧克力，祝我们圣诞快乐。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感伤，然后并且，上课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对他之前是有偏见的，比如说，我觉得他上课没有组织，他经常迟到，而且他也没有在做项目，就他也在带学生，但他没有在做项目，就加起来就觉得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吧。 就会对他有些偏见。但上节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感到很羞愧，就对他，因为对他有这种偏见感到很羞愧。我觉得我出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过去生活的那个体系真的是太擅长评判别人了。就我刚从这个体系当中逃了出来，然后我现在又开始评判别人。就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我用一套非常固化的、非常世俗的标准来去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我自己有可能会再次成为这一套标准的受害者。那后来去想一下，这个导师是非常的博学的，他的心态也非常的开放，他应该有60多岁吧。我们就是种族啊，宗教啊，LGBTQ 啊，社会、学校、同伴、父母、阶层，聊什么，不管聊什么，他都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当然，因为我的听力水平有限，就是经常他在说一些，词组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太懂。然后他说话也不是很清晰，我可能只能听懂他80%的东西吧。就我还是挺开心的，在学期末的时候能够重塑对他的看法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迎合了我们这最开始的那一章，就是相比二元论，人的一生可能更适合用相对的发展的观点来审视。然后这门课的作业呢，也是最少的，只有一个期中论文和期末论文。最严格意义上，可能也不能叫论文吧，就是一些 questions。然后每个 question 呢，回答不能超过，然后每个 question 的回答最长不能超过2页，single spaced。他说他超过的不会阅读，笑死。下学期还有他的课，就刚。但是他说那门课会有更多的 paper critique 的作业，到时候看一下会怎么样吧。另外一门课是 Theories of Learning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然后这门课的老师呢是我导师之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他在我们学校读了本科、硕士、博士，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留校了。他的课堂跟上门课老师比起来非常的不一样，3个小时的课程基本上他的 lecture 不到50分钟，剩下的基本上都讨论时间，就会你就觉得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这门课我上起来不太难。因为大部分都是之前教育心理学学过的内容，只不过是用英语写的，但是他推荐的教科书，读起来不难，特别是比人类发展那门教科书比起来，这本书真的是太好读了。然后对我来讲，这门课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认识学习这件事吧，就是在之前，我感觉在国内的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已经习惯了老师或者说教科书说的都是对的。那在国内的那个环境，一般老师也不太喜欢学生去挑战他们，所以久而久之，我就养成了，学习就等于记忆知识点这种狭隘的观点。我倒也不是说记忆不好吧，而是我觉得不够。就比如说人类发展的那些 essay question，我们老师明确跟我们说，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话说，就你要引用，但是呢，你不能直接的，用他的词儿或是话，要不然呢，你就是 plagiarism。但是像国际生，他就会说，你不用太担心你的语法或是英语水平，他不 grading 这个，就他不打分的。他打分的点是你怎么样把你的 idea 给呈现出来，然后回答问题，这个呢，恰恰对我来讲，或者说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点呢。因为过去的我们太习惯去背诵课本上的原话，就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把作者的 idea，用自己的话来说，对不对？一是我们确实在这么多年过程中缺乏练习，第二是也会很担心说错怎么办，就或者是说，难道会有比作者更好的那个说法吗？就是人家是什么水平，我是什么水平，就是会这样担心，你知道吗？可能是妄自菲薄，但是基本上会有这些担忧。然后包括我之前，我想到我考托福的时候，我最纠结的也都是独立口语跟独立写作，因为我真的非常不擅长做论证。但不单单是我，就整个大环境下，我们都不太擅长做论证。然后我就希望在未来的这2年或者是3年，能把这块能力给提上去吧。就你先都不用担心语言水平，那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观点。首先你要有，然后其次你要的论证出来。所以，这个就很难。然后回到这门课上，这门课的作业量不少，小组光是小组作业就有3个还是，3个， 这三个好像，然后个人作业有两个，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打分，不管是这门课还是人类发展课，都挺宽松的吧，基本上都是 A minus 起，有的时候我得了 A，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是还不错，还是说只是因为老师打分比较宽松而已。然后我们个人作业不是有两个吗？有一个是 personal learning theory，然后我就去写了那个我来加拿大之后的这两个多月所看到的、观察到的、学习到的东西，跟我在过去中国的传统课堂上所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我就觉得是学生的参与度，就这边的学生，不管是当地生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学生，整体上是比较喜欢表达自己的，就有的时候是表达一个观点，有的时候是表达一件事。就你也不见得说他表达的一定是最对的，但是他就会说，然后只要你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对话就这样就产生了嘛，对不对？然后老师可以回应，学生可以回应，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师的作用。这边在中国的话，我会觉得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中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我会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中国的可能 lecture 居多吧，就是更多还是老师讲的多，然后老师是比较权威的这个角色。那后者在这边，我会觉得这边老师会更多的让学生来参与讨论，然后在讨论中加深理解。其实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去。不但每个人都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像以前我们就可能就说啊，你是学生，你能会知道什么？但是我觉得在社会科学当中，恰恰是不同的人会能带来真的很不一样的理解和观点。然后老师的作用，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是 facilitator，就是促进者的一个角色，或者是 scaffolder，就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一个扶手架。然后我们这门课的老师他会说，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会承认自己不知道，然后他会承认老师跟学生之间是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就你会觉得听上去好谦虚啊，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所具备的特色吗？但我觉得确实，这个老师至少是这个老师是这样的，就。当然，整体看下来，我会觉得这两门课都还会有点像是给 undergraduate 上的，就是我自己理想的 MA 的课堂，应该是大家都在一起 critique 论文，都可能太功利主义了吧，就太想发论文了，没有人比我更想发论文，我就觉得啊，想什么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这个什么学习理论我以前都上过了，其实我可以 drop 这个课的。应该可以，就是跟导师说一下，换一门课。但是我因为毕竟觉得自己初来乍到嘛，就哪怕是基于语言的目的去更多的接触一些不同的课，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就没有 drop，就还是上了。但是就上完之后发现，第一是跟我国内读过的一些教育现象很像，只是说大家的授课方式不同。然后第二就是。更像 undergraduate，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语言的原因，我还是更想体验一下吧，反正就上完了呗。第三门课是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这门课是线上的，而且是 asynchronous，就是异步的，就不是说啊每周几我们定点的来 Zoom 来上课，就没有老师提前把那个视频放上去，你去不管什么，大概是每周六吧，你就可以去听下周的东西了。但是我一般没有那么及时，然后每周我们会有作业，这门课作业是最多的，我必须得说这门课最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每周都要读一张书，有的时候要读2章，然后写一篇100字到250字的帖子，然后再回复一篇同学的帖子，因为是线上的课嘛，只有通过这种互相的回复啊，才能促进同学跟老师之间的交流，而且必须得有参考文献，你不能自己瞎写，不能自己说啊，我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我的个人经历是怎么怎样，so 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得有参考文献。除此之外呢，就还有2个组队的作业，一个是两人共同合作来讲解一章，这个要做视频，然后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是我这个人做事儿很认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是两个人一起 critique 一篇论文，这个是要写成报告的，然后我现在初稿写好了，都还没有draft 在那，但是还没有把它改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要做自己的作业嘛，就是要 presentation 分享自己这门课的心路历程。我这门课当时好像给了 A 吧，A 不对 A 加，因为但这个分值也不高，我估计他给每个人分数都比较高了。然后最后一个大作业就是把刚才我说的那个帖子以及你的回复要集中起来，要计算一下，你字数是否符合要求，时间发布时间是不是符合要求，因为每个帖子都有截日期的。有没有比较 current reference 比较新的参考文献，然后你从中选择三个你的 best written essays 三个最好的论文来论述一下，它是怎么符合老师之前规定的一些requirements，比如说你首先要分享你的 point of view 你的观点，然后你要再 indicate how your view helps students or teachers or anyone in education，就是你怎么去能帮助行业里的人，然后要 cite the current papers，2015年以后的算是 current，所以有几次我就引了比较老，还有一个是怎么样，就是informed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pter or the methods in education in general，最后一个就是要去分享一下这个帖子是怎么样加深，或者说巩固，或者说促进你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方法的理解的。唉，挺难的，对吧？我现在手上总共这三门课还有四个作业没交。当然我三个在改了，就是我很早就开始写了，但是因为我很拖延，真的非常拖延。比如说今天我就应该在写其中一篇文章，但我现在录播课，所以非常拖延。三个在改，一个就是那个人类发展的那几个 essay questions，我还没有动笔，但是我也不担心，就是那个四个 questions 可以分天数嘛，比如说一天写一个，顺利的话，我是希望12月中旬都能把这些事情搞定。我今天坐在我们实验室，我上午刚结束了一个 presentation，那个也不能叫 presentation 嘛，那个是我导师的一个实验，然后实验完了之后要给学生做 debrief，debrief 就是怎么说呢，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然后怎么解读他们报告，大概这样吧。然后我师姐是有把 PPT 这些 slides 跟 scripts，就是你要怎么去说都给我了，然后我也根据自己的一些条件什么的给改了一下。就其实我已经演练了好多遍了，但是今天还是巨紧张。然后一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讲话很奇怪，就讲话很快。他们大概15到20分钟吧，我整个就1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基本上都是在照着那个，因为我们是 Zoom 的，所以就 Zoom 的话，你就可以只分享屏幕的一部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 Keynotes 上的那个笔记那个 Notes，不要。不让学生看到，然后你就可以看着，就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的。如果是线下的话，我可能会真的会更紧张，唉。然后我就想说总结一下这学期吧。其实我在来之前，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会想说，天呐，要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对不对？我大概我好像是6月份还是7月初的时候就远程在中国隔着15个小时的时差参加组会了。那会儿基本上是半夜12点多到1点多吧，那个时候还在上班，还在赚钱养家。就到今天这一刻，我会觉得想想这一路过来挺不容易的。但是过去的2个月，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说啊有什么不容易，这挺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回过头来，当你去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什么都是第一次，第一次坐长途飞机，然后第一次所有的 paperwork 都是自己来准备，第一次在国外生活学习，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第一次，就是光是想象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还好做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吧，毕竟什么事儿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自己是蛮相信说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习惯。我感觉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我刚刚讲说做事很认真，除此之外就非常上心，很有责任心。除此之外就是非常的擅长寻求帮助。就基本上学校，我刚来这2个月作为一个新生，但学校能用的资源我都用了。比如说口语方面，我每周一会参加 English Cafe。 我是里面口语最好的。然后写作上每周会有一个 writing cafe，这是后面我才看到，但是我也每周基本上都会去参加。嗯，还有学校的写作中心的服务也被我摸得滚瓜烂熟，比如说每周可以提交2次的咨询服务，writing feedback，然后也可以meet on Zoom or in person 都行。嗯，我之前就跟一个写作中心的老师聊一下怎么避免那个怎么提高 paraphrase，然后那老师讲的太好看了。嗯，然后学校图书馆能借什么，不能借什么，有什么服务，就真的摸得门儿清。然后学校会经常会有一些 events，在网站上就能看到。图书馆也会有一些培训，然后我也去。然后心理健康方面呢，每周一会跟那个Multi-Faith Center 的，就学校的一个多信仰中心的 spiritual carer Laura 会每周跟他聊个半小时，他特别的 nice，特别的 supportive。嗯，反正我就当做练口语，然后以及有一个人可以聊聊天。然后我们学校也有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但是呢要排队，而且我觉得我目前还不太需要太专业的心理咨询吧，只要能有人跟我聊聊天就行。人际关系上，有在很积极的跟国内的好朋友保持联系，隔段时间就会视频一次，然后在这里也会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交一些本地的朋友，不过我这个主要是为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学英语，真的太努力了，在学英语。班上的同学、实验室的同学呢，也都渐渐的熟悉了吧，所以还挺好的。主要现在主要是聚焦，疫情不严重的话，主要聚焦，本线下的朋友，因为觉得线上还是不太靠谱，就是不一样，反正不好描述，但是就是不一样，就还是得见面，然后还是得观察人的表情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接下来的打算其实没有特别详细的打算，只有下学期做什么，暑假寒假做什么，寒假可能会把一些研究方法就掌握的不太好的再捋一遍，然后看一看我们导师的一些论文，去温哥华逛个几天，还有几天是新年那几天会帮导师的朋友看猫，有偿看猫啊，太好了，那可以给猫玩了。下学期呢会再继续报了3门课，3门课真的很多。然后还要当一门课的 TA，就是我导师的那个课，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因为做 TA 也要去讲课，然后要 grading，要 marking，就是要改分，所以会是一些不同的锻炼。我就觉得真的不用太担心，一切都会变好的。但我现在说这句话，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状态还不错吧，但是我希望这句话也是一个提醒我。尤其是当我状态低落不好的时候，提醒我，你的状态就是会有 ups and downs，所以不用太担心。然后我希望能在academic writing 上会有一些进展吧，我知道会有的，但是我想说这个进展能不能快一点？对，这个就是对下学期的打算。如果说更将来的一些打算，比如说毕业之后做什么，我有想一想，但是没有想特别的仔细哈，就是没有特别的decisive。我之前跟一个硕士同学聊天，他现在在多伦多，刚拿到 PR，就博士毕业之后在多伦多做心理咨询。我就跟他聊，有没有必要读 PhD，然后他建议说可以先拿 PR，然后就是你拿 PR 之后再读书很学费会便宜很多，这个是其一，然后其二是，当地的一些什么保险啊啥也不要钱了，然后更主要的一些原因就是可能会，就感觉心里的一件大事儿给搞定了吧。包括我后来跟墨西哥师姐聊天，她也是这个打算，她其实学术能力特别强，但她觉得她也想先拿 PR，不过她的工作可能也是围绕着学术工作来做的，所以并没有说因为延迟1年读博就推迟了她做学术的那个时间，这倒并没有。但是我会发现很多国际生还是很，如果想要留下来的话，还是很担心说，想要拿 PR 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点，我硕士同学说的就是，如果说，首先是早点拿 PR 的事儿嘛，因为你读博不知道读多少年了，而且读完毕业之后，年纪大了，对拿 PR 这事儿是有负面的影响的。然后以及你要看一下你后面的工作，就如果你是想要在 industry，你不想在 academia 工作的话，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博士学历？这个博士学历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你找工作？ 但他做心理咨询的话肯定是需要博士学历的，就学历越高越好，但是我的话就不太确定。我自己的目前的心路历程感受是，我其实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读博一定要特别的有 passion， 然后一定要特别的擅长聪明，我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见得这件事，可能在国内这个情况比较适合，比较适应这不更符合这个定律，因为国内做什么事儿都非常激烈嘛，竞争激烈，大家就一定要选那个最好最适合的那个人上去，而且大家都是按照社会时钟在行事，然后这边其实我看到很多博士都成家了，有孩子了。然后或者说有全职工作，然后他们在 part time 在读博，他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个人的能力晋升的一个路径，或者说自己就喜欢学术，想要再多不能说喜欢学术吧，就是自己喜欢某个领域，所以想要深入的研究一下。我就会觉得好像也不必一定要按照过去的那种思考方式来框定自己。但是我觉得我硕士同学跟我墨西哥师姐的那个意见都还是挺受用的，就可以把我导师人特别好，我硕士师姐可能毕业之后，她现在在搞她的毕业论文，然后同时也在跟我导师合作一些论文，所以她很厉害，现在今年是第三年。他是说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呢，他是想现在我导师的是就是我其中有门课的那个老师下面的一个不能算实验室的东西，一个先工作吧，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跟他合作一本书的一章，所以你说那个世界真的就可以写书了，所以还蛮厉害的。然后同时把 PR 拿了，然后再跟着我导师读博，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就觉得有这些人在你前面前行，就不用那么担心，他们有一些经验可能可以借鉴给你用。哎，但是我这个人就有的时候就是容易焦虑，你知道吗？就解决的有的时候就真的很想加速人生，比如说我会设想说6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呢，因为我们那天我跟墨西哥师姐聊天，她就说6年是我们从母语到完全适应英语，就是不需要思考，就像跟说母语一样脱口而出所需要的平均所需要的时间。然后6年如果是我就是马不停蹄的读博的话，可能也是读完硕博所需要的时间。就我觉得回想上一个6年真的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说下一个6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我还在这个岛上吗？我的统计有没有都学完呢？所谓的最爱的东西有没有找到呢？以及我的论文发了吗？应该发了，不能不发，应该要发了。就发了多少呢？腰间的赘肉多了还是少了？就会想到这些东西，然后觉得不禁会有些期待吧。